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七章双面人第四十四集。 哈利踏踏实实地一觉睡到天亮，觉得元气差不多恢复了。 我想去参加宴会。 当庞弗雷女士整理她的一大堆糖果盒时，哈利对她说， 可不可以啊？ 邓布利多教授说允许你去。 他不以为然地说，似乎在他看来，邓布利多教授并没有认识到宴会具有潜在的危险。 又有人来看你了。 哦，太好了， 哈利说。 是谁？ 他话音未落，海格就侧着身子钻进门来。海格每次走进房门都显得像个庞然大物。他在哈利身旁坐下，看了他一眼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都怪我这个笨蛋。 他用手捂着脸哭泣。 是我告诉那个恶棍怎样通过路威塔，是我告诉他的。他什么都知道了，就是不知道这个。而我偏偏告诉了他，你差点就没命了。都是为了一只火龙蛋。我再也不喝酒了，我应该被赶出去，一辈子做个盲官。 海格， 哈利说。他十分震惊地看到海格因悲哀和悔恨而颤抖，大颗的眼泪渗进他的胡须。 海格，他总有办法打听到的，我们说的可是伏地魔呀，即使你不告诉他，他也总有办法知道的。 你差点就没命了。 海格抽抽噎噎地说。 你别说那个名字。 我就要说，伏地魔！ 哈利大声吼道。他看见海格吓得惊慌失措，才停止了喊叫。 我曾经面对面地和他相遇，我当面叫了他的名字。海格，求求你，快活一些吧。我们保住了魔法石，他现在不在了。伏地魔再也不能用它作恶了。吃一个巧克力蛙吧，我有一大堆呢。 海格用手背擦了擦鼻子说道。 知道提醒了我，我也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呢。 不会是白釉三明治吧？ 哈利担心地问。海格终于勉强地笑出了声。 不是，邓布利多昨天放了我一天假，让我把它整理出来。当然了，他完全应该把我开除的。行了，这个给你。 看上去像是一本精美的皮封面的书。哈利好奇地打开，里面贴满了巫师的照片。在每一页上朝他微笑挥手的都是他的父亲和母亲。 我派猫头鹰给你父母的老同学送信，向他们要照片。知道你没有他们的照片，你喜欢吗？ 哈利说不出话来，但海格全明白了。那天晚上，哈利独自下楼去参加年终宴会。刚才庞弗雷女士大惊小怪地拦住他，坚持要给他再检查一遍身体，所以当他赶到礼堂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礼堂里用代表斯莱特林的绿色和银色装饰一新，庆祝他们连续七年赢得学院杯冠军。主宾席后面的墙上挂着一条绘着斯莱特林蛇的巨大横幅。哈利一走进去，礼堂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然后每个人突然又开始高声说话。他走到格兰芬多的桌子旁，坐在罗恩和赫敏中间，假装没有注意到人们都站起来盯着他看。幸好片刻之后，邓布利多也赶到了。礼堂里的嘈杂声渐渐平息下来。 又是一年过去了， 邓布利多兴高采烈地说。 在尽情享受这些美味佳肴之前，我必须麻烦大家听听一个老头子的陈词滥调。这是多么精彩的一年呐！你们的小脑瓜里肯定都比过去丰富了一些。前面有整个暑假在等着你们，可以让你们在下学期开始之前 好好把那些东西消化消化，让脑子里腾出空来。现在，据我所知，我们首先必须进行学院杯的颁奖仪式。各学院的具体得分如下：第四名格兰芬多312分，第三名赫奇帕奇352分，拉文克劳426分，斯莱特林472分。 斯莱特林的餐桌那儿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和跺脚声。哈利看见德拉克马尔福用高脚酒杯使劲敲打着桌子，那副样子真让人恶心。 是啊是啊，表现不错，斯莱特林， 邓布利多说。 不过最近发生的几件事也必须计算在内。 礼堂里变得非常安静，斯莱特林们的笑容也收敛了一些。邓布利多清了清嗓子。 我还有最后一些分数要分配，让我看看。对了，第一，罗恩·威斯莱先生。 罗恩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活像一个被太阳晒干的红萝卜。 他下赢了霍格沃茨许多年来最精彩的一盘棋，我为此奖励格兰芬多学院50分。 格兰芬多们的欢呼声差点把施了魔法的天花板掀翻，他们头顶上的星星似乎也被震得微微颤抖。可以听见珀西在大声告诉其他级长， 是我弟弟，你们知道的，我最小的弟弟顺利通过了麦格教授的巨型棋盘阵。 大家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 第二，赫敏格兰杰小姐，她面对烈火冷静地进行逻辑推理，我要奖励格兰芬多学院50分。 赫敏把脸埋在臂弯里，哈利怀疑她肯定是偷偷地哭了。长桌周围格兰芬多的同学们个个欣喜若狂，他们整整上升了100分。 第三，哈利波特先生， 邓布利多说。礼堂里顿时变得格外寂静。 他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胆量和过人的勇气，为此我还要奖励格兰芬多学院60分。 喧闹声简直震耳欲聋，那些一边把嗓子喊得嘶哑，一边还能在心里计算分数的同学们知道，格兰芬多现在是472分，和斯莱特林的分数完全一样，他们已经打成了平手。如果邓布利多能多奖给哈利一分就好了。邓布利多举起一只手，礼堂里渐渐又安静下来。 勇气有许多种类， 邓布利多微笑着。 对付敌人，我们需要超人的胆量，而要在朋友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样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因此，最后我要奖励纳威·隆巴顿先生10分。 如果有人此刻站在礼堂外面，可能会以为这里发生了爆炸。格兰芬多餐桌上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哈利、罗恩和赫敏站起来高声喝彩。只见纳威惊讶的脸色煞白，一下子就被挤上来拥抱他的人群淹没了。他从来没有给格兰芬多赢过一分呢。哈利一边欢呼，一边用胳膊肘捅了捅罗恩，然后指指马尔福。看马尔福的样子，即使他刚刚被人施了全身束缚咒，也不会显得比现在更吃惊、更恐慌。 这就意味着， 邓布利多不得不大声吼叫，才能盖过雷鸣般的欢呼喝彩。因为就连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的学生们也在庆祝斯莱特林的突然惨败。 我们需要对这里的装饰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他拍了拍手，立刻那些绿色的悬垂彩带变成了深红色，银色的变成了金色，巨大的斯莱特林蛇隐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威风凛凛的格兰芬多狮子。斯内普正在同麦格教授握手，脸上强挤出尴尬的笑容。他的目光和哈利相遇了，哈利顿时就明白了，斯内普对他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哈利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似乎明年的生活又将恢复正常，至少恢复到霍格沃茨一贯的状态。这是哈利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比赢了魁地奇比赛、欢庆圣诞或打败巨怪的日子还要美好。他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夜晚。哈利几乎忘了考试成绩还没有公布，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没想到他和罗恩都以很高的分数通过了考试，这使他们感到十分意外。赫敏自然是获得了全年级第一名，就连纳威也侥幸过关了。他的草药学成绩不错，大大弥补了在魔药学上丢失的分数。他们本来以为高尔笨得像头猪，为人又自私刻薄，这次大概会被开除，不料他竟然也通过了，这似乎有点美中不足。但是正如罗恩所说，生活是不可能样样顺心的。好像是在突然之间，他们的衣柜空了，东西都装到了行李箱里。纳威的蟾蜍躲在盥洗室的角落里被人发现了，通知发到了每个学生手里，警告他们放假期间不许使用魔法。 我一直希望他们忘记把这个发给我们， 弗雷德·维斯莱遗憾地说。海格负责带领他们登上渡过湖面的船队，现在他们已经坐上了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一路谈笑风生，看着窗外的乡村越来越清脆，越来越整洁。列车驶过一个个麻瓜的城镇，他们吃着比比多味豆，脱掉了身上的巫师长袍，换上夹克衫和大衣。终于列车停靠在了国王十字车站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全部走出站台。一个干瘪的老警卫守在隔墙处，一次只允许两三个人通过，这样他们就不会一大堆人同时从坚固的墙壁里蹦出来，引起麻瓜们的注意。 你今年暑假一定要来我们家里玩， 罗恩说。 你们俩都来，我会派猫头鹰去邀请你们的。 谢谢， 哈利说。 我确实需要有个盼头。 他们走向返回麻瓜世界的出口，不断有人从他们身边挤过，其中有些人喊道， 还是这样出名， 罗恩说着咧嘴朝他一笑。 嘿，在我要去的地方就不是了，我向你保证， 哈利说。他罗恩和赫敏一起通过了出口。 他在那儿，妈妈，他在那儿，快看呐！ 是金妮，罗恩的妹妹，但他指的并不是罗恩。 哈利波特， 他尖声尖气地叫道。 快看呐，妈妈，我看见了。 别大声嚷嚷，金妮，对别人指指点点是不礼貌的。 维斯莱夫人笑眯眯地低头看着他们。 这一年很忙吧？ 他问。 忙极了， 哈利说。 谢谢您送给我的乳汁软糖和毛衣，维斯莱夫人。 哦，那没什么，亲爱的。 我说，你准备好了吧？ 是福农姨父，他还是那样一张红得发紫的脸膛，还是那样一大把胡子，还是用愤怒的目光瞪着哈利。在这个挤满普通人的车站上，哈利竟然明目张胆地提着一只装着猫头鹰的笼子，真是可恨。他身后站着佩妮姨妈和达利表哥，他们一看见哈利就显出一副惊惶不安的表情。 你们一定是哈利的家人吧？ 维斯莱夫人说。 也可以这么说吧， 福农姨父说。 快点，小子，我们可耽搁不起一整天。 他转身走开了。哈利还要留下来再跟罗恩和赫敏说几句话。 那就过完暑假再见吧， 祝你假期愉快， 赫敏说。他不敢相信地望着福农姨父的背影，很吃惊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令人讨厌的人。 哦，我会愉快的， 哈利说。他脸上绽开了一个灿烂的笑容，使罗恩和赫敏都感到诧异。 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不许使用魔法，这个暑假我要好好的拿达利开开心。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者 J.K. 罗琳，演播姜广涛、刘晓倩、于浩威，由喜马拉雅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 有一个阴谋，哈利波特，今年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会有最恐怖的事情发生。 哈利波特的夏天包括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生日，来自家养小精灵多比的厄运警告，以及他的朋友罗恩·维斯莱乘坐神奇的飞行汽车把他从德斯里家中救出的行动。回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第二年，哈利听到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着奇怪的耳语，然后袭击开始了。学生们好像变成了石头，多比险恶的预言似乎要成真了。文字版权 J.K. 罗琳1997，翻译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录音版权 Pottermore 股份有限公司2021。 Wizarding World and related trademarks, characters, names and indicia are trademark and copyright Warner Brothers Entertainment Incorporated. Wizarding World publishing and theatrical stage rights are copyright J.K. Rowling. All rights reserved.